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嗱，件事咧就仲有一个角度未讲嘅。头先又讲咗好多，即系你作为一个泛民嘅支持者，又或者我自己点睇啦？有一样嘢未必大家留意到嘅，就是 Regina Yip 嘅举动。即系当然今日就会有好多报道出咗嚟，就系、是、话喂叶柳呢件事，点解弹弓手呢头话谴责，嗰头又收翻呢个谴责咧？嗱，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睇新闻咧，即系唔系当食花生咁睇咧，其实一定要睇得好仔细呢啲嘢。先讲一样嘢。如果整个检控程序是由西环即是自己亲自落手落脚操作的话，叶柳是不会不知道整个操作是怎样，他几时应该做什么事。因为你要知道去判断一个操作，又或者是实际上去執行这个操作呢，其实背后度桥的人就不是我这些口水佬，你知道。即是当然有很多在网上面听节目就出来发疯的人啦。即系另外一啲就系揸住支咪发疯嘅人咧，包括我啦。西环唔系呢啲人，即系西环睇到个数据啦，睇到个经验啦，人物啦，知道嘅嘢啦，唔系我哋呢个层面系接触得到嘅。即系所以当佢哋嘅操作咧系百分之100万无一失，而且喺佢哋嘅计算当中咧系赚晒先至会做嘅，赚同唔赚即系模棱两可嗰啲嘢咧，佢就会搏尽。睇一睇个水温点样样，但系问题睇水温点样样，其实都系帮佢自己攞 information 嘅方法之一。咁所以咧，佢哋做嘢系一定冇死嘅吓。咁所以就系话唔存在一种讲法，就系、是、你喺度听下节目讲嘅嘢一定系叻啲，又或者揸住支咪讲嘢嘅人一定系叻啲，只系讲出嚟嘅事实有几多系根据事实而作出嘅判断咁样样。我想不到一个原因，为什么如果是西环自己直接操作，即是西环去刑事检控专员那里落 order， 在警察那里落 order， 我要告他四条罪。所以叶柳呢单嘢就不要所谓叫做插手了，即是不要谴责他住，亦都不要出即是那个调查委员会啊，即是诸如此类。即不会弹弓手的。因为建制派的反应就很明显告诉你弹弓手出现了什么问题。第一，葉柳呢个人已经是建制派唔鍾意嘅。尤其是一啲根正苗红建制派，尤其是民建联，尤其是工联会。尤其是自由党，即係自由党冇议员好似。咁尤其是即係早餐派嗰啲咩经文联啊嗰啲咁样。啲散人我唔知道。即係会唔会去同啲散人有合作，即係例如何君尧啊诸如此类呢，我唔知喎，即係呢啲鄉事背景嘅人。但係實際上除咗呢啲散人之外呢，暗揀你信我啦，即係冇建制派妥佢嘅。所以當葉柳去做出一個彈弓手嘅決定，建制派會 question 一樣嘢喎，喂你估你真係葉柳坐喺嗰個位呀、啊、我係信你老闆又唔係信你喎。咁你既然你老板有 order， 你叫我埋边，你叫我企喺度，你叫我帮你手做一样嘢，我咪同你一齐做囉。好简单一样嘢。喂去到最后 say no 啊，你停啊，你停你老板停啊。我唔信你嘅时候，喂咁我问下我老板啊。喂我老板话我听唔知。喂咁我第一个真系闹你啦，大佬吓！ 呢嘢镬唔入你数，入边个数啊？即系原本已经唔多妥你噶啦。咁你而家话俾我听，我哋假传圣旨，欺君犯上，大罪你，杀头噶。咁赖你赖边个？重要啊！有消息传出嚟嘅，喂，呢剂嘢你唔做，揾第二个人做，揾郭佩凡做。即系亦都系所谓叫公民力量啊，好似吓、啊、新东嘅势力嚟嘅，即系拣晒最适合嘅人选，要喐翻你啫嘛，喐你容海恩，大班人拣，点解唔拣佢？点解要拣佢？摆明唔妥你啦，摆明喐你人啦。既然系咁，咁你问我一样嘢，咁建制派有冇统一口径？1000%冇，大家系知道呢一刻要擦鞋啫。咁而擦嘅鞋，究竟系擦建制派，即系擦阿爷嘅鞋啊，定还是选民嘅鞋咧？嗱，你系唔能够反北京、反中央，反到个地步就完全自己唔理性，系唔可能嘅。即系如果为咗讨好北京嘅话，大家你会见到只有一个举动，就系话阿爷话乜就乜，好融洽嘅，好和谐。因为北京嗰啲叫北京禁制。咁但系如果而家你又见到好似冇同一口径，而且派系里边系会互相邀功啦、互相攻击啦、互相唔信任啦，呢啲系只有一样嘅，亦都系为选举操作、为选举铺路。咁即系话西环冇禁制啦。咁如果冇禁制嘅话，插边个鞋啊？即系当然，咁冇建制派蠢到就系话觉得许智峰金铺，即系民族英雄，即系嗰啲叫做倒破航下一气，冇建制派咁讲噶嘛？咁你一定系哇好激烈啊！哇佢吞蚊甩手啊！哇呢啲普通袭击、啊，唔诚实只用电脑、啊，即系佢哋会企喺个道德高地。就是同你讲香港人要求立法会员应该点处事。你是背弃了选民对你的信任啦，诸如此类啦。咁当然就是话佢是同啲建制派嘅选民讲佢自己有几建制或者有几尊重呢个建制。第二就是话同啲浅黄嘅选民讲，你睇下你啊信嗰个字头啊，又话好温和嘅，又话好理性嘅，又话和理非非嘅。喂唔系喎，许生唔系和理非非喎。咁你下次要揀嘅时候，你唔会揀佢㗎嘛。即係其实建制派嘅议员係做一样咁嘅操作喎。喂点解呀？如果即係西环係对呢一件事冇操作或者系冇一个统一口径嘅时候，即系 implies 咗啲咩嘢咧？睇唔通嘅其实，即系西环自己都第一就唔知你点解，即系有个人做咗件咁嘅事先啦。即系当然我知你系好勇武，系好狠好打，唔至于真系咁样噶。即系更加唔知道捉到鹿，哇系！即系突然间有一张咁嘅牌上完之后就觉得哇建制派好似好建制啦，亦都可能争取到啲乜嘢，其实冇嘢争取到。如果争取到嘅话，西环会高度参与、高度操作。如果佢唔操作，就 imply 咗佢争取唔到任何嘢咯。得第一 DQ 唔会成事，好简单，好重要，因为我唔相信民主党嘅党友会出卖佢，因为亦都系你最主要系唔会出卖整个派系，因为如果你民主党顺利避席唔投票 ,DQ 咗许智峰，等唔等于你泛民会赢得返嗰席？又或者你係咪咁顺利你自己可以推举一个泛民入唔係係民主党入面嘅人去重新选过呢一席而又顺利赢得到嘅呢？即係你唔好以为港岛区搞个补选，欧乐轩做咗个嘢派隻白鸽出嚟又会做到先得㗎，真係绝对唔係一件事啦。而我又觉得喎，你又唔会觉得其他泛民嘅派系会争呢一席去选嘅？如果有 DQ， 咁所以唔存在住，即系我可以大胆咁判断啊，唔存在住民主党入边有声音去讨论边个出选 DQ 个席，简直不知所谓呢啲判断，冇可能嘅事。你唔好成日谂住就系话你自己会顺利赢得出先得噶，啱啱先补选完，即系我唔知你对呢个补选睇嘅有几多， 清楚了解的有几多，而是说这个所谓叫食到少少本土派的票源的人啊，即欧先生，他已经是泛民入面里个，即里面一个，即又又有即地区支持啦，即之前又有民主党的照顾啦，亦都有大佬加持啦，亦都有少少本土派，他又食到少少票啦，先至险胜郑家培。你唔好话俾我听，阿某人嗰千八百几票可以帮到佢，即呢个系唔合理嘅。呢一千八百几票，我到而家都相信喺郑家培嗰边嚟。OK， 阿陈家培 ，sorry。喂，咁样嘅时候，你用乜嘢推举一个新嘅人上去选嘅时候，输 Q 埋一席噶？你下次唔系叶柳搵条僆出嚟选咧？如果是民建联搵条僆出嚟选呢，因为你叶柳打柴啦嘛。你喂，你上次选选唔赢，对住个弱如欧若轩、欧乐轩咁嘅人都唔赢。咁你仲好意思摆同一个人选多次，唔可能啦。当你建制派要动员晒佢根正苗红嘅机器嘅时候，你唔好话俾听赢唔返个万零票喎，得㗎喎。你唯一一样嘢就係、是、喂，你泛民啲第一字嗰啲死票 cool 唔 cool 晒，第二就係话投票率咪低嘅咗。咁如果又嚟低一次咁点，又输稳咪输埋呢隻。喂，输得埋呢一隻，啲人就会指鼻哥喇。边个冇投票，边个支持 DQ 许智峰嘅，行出嚟食咗呢隻王。咁你觉得一个政党啊，会唔会攞2020呢个选举出嚟背弃呢个风险，而选返隻根本係佢自己嘅。简直讲唔通。嗰隻原本佢自己喎，佢唔搞佢唔得囉。我争一个人使乜争个咁啫。讲过啦。咁大嘅政党梗有私怨啦。边啲人唔使讲出口啦。咁但实际上我上次讲晒出嚟，维基写乜我讲乜。即係一个咁毒食嘅球员，咁你佢能唔能够好有党入面尊重都唔合理嘅都。吓、啊、好，即係好 humble 嘅讲法嚟㗎喎。但等唔等于我係觉得美斯好毒食㗎啦。吓、啊、我係尼马，我係要转投其他队伍㗎啦。等唔等于我见到美斯嘅时候要踢断佢只脚，唔一定嘛，大佬，两样嘢嚟㗎。咁所以根本冇可能。好似好多人话斋，民主党入面又好想佢死，好想佢 DQ， 跟住推举一个新嘅人上嚟选返民主党而家有呢一席，简直係可笑，即係呢种讲法。但係问题就係话，即係到咗而家呢个环境，你再认唔认得清楚究竟喺呢个选举嘅操作上面大家面对緊嘅係咩嘢呢？係咪淨係面对緊自己身边嘅人出唔出嚟投票呢？又或者係好多人咁讲，喂，我搞多啲点讲呀，即係互相憎恨、互相厌恶嘅口水戰出嚟，我就会帮到自己个派系呢？即係我真係真心唔相信。而我上一集都讲咗，而我真係好认真咁讲，我觉得真係下届真係会大败嘅。即係而因为我真係睇唔到呢啲所谓叫口水战会有停嘅一日。二，你每次你要发觉一有呢口水战嘅机会呀，机会呀，你要发觉一定有人扑出嚟挑起呢啲神经㗎喎。即係当然今日挑起乜嘢，陈淑庄啦，要讲口号嘛。即係佢只係一隻神兽俾葉柳呼唤出嚟要讲下口号，咁六四动议囉，係咪係咪有乜意思呀？即係我都唔能够跟得太顺。咁但係问题咁攻击陈淑庄囉， so bad the word， 即係我真係唔觉得你攻击咗佢大家有数㗎嘛。即係连啊北京觉得有数，佢就会做嘢，佢就会操作。你就有一条战线喺度要迎战。如果北京判断过冇嘢做冇数亦都冇嘢想知，就放软手脚俾你啲人就群魔乱舞。所以你会发觉一样嘢喎。你会发觉呢排好有恃无恐㗎喎，即係嗰啲建制派啲嘴脸啊。 即係例如哇何君瑶嗰啲举机影相咁哇即係咩吹胀啊咬我食啊打我一扮咁。你只会发觉呢啲人越嚟越有恃无恐㗎喎。呢啲有恃无恐係必要嚟㗎。即係第一佢嘅判断就係、是、咁佢係 Donald Trump 㗎嘛。即係唔在乎佢做嘅有几过火几出位。第一佢只係要深蓝超级深蓝佢唔係要浅蓝。你浅蓝嗰个位贴票嚟嘅。有啲人对呢啲贴票嘅掌握非常之全面。对佢嚟讲冇影响嘅。佢就係要深蓝佢就係要香佬。咁佢做嘅嘢就要最哗众取宠。黄毓民咁样。咁点呢梗係乞人憎啦呢啲人。但问题佢就选举赢你。佢又箍緊佢深蓝嘅票源啦。即当然你同我唔会有方法令到啲深蓝嘅人转票即转移投票嘅取向即呢个唔可能嘅。但我成日深信一样嘢就係、是、一啲浅蓝嘅人又或者啲介乎投票与唔投票之间嘅人你都仲有方法去影响佢投票意向嘅。即呢个如果你心目中都係觉得呢啲人影响唔到嘅话呢你就倒不如以后唔好睇新聞啦。即唔係。即係我 rephrase, 你係倒不如以后唔好话俾人听你搞选举啦。即係你搞选举就係要呢啲人支持你。你先有第一你係维系到个六四黄金比率。第二你係真係争取到一啲新嘅人支持泛民㗎嘛。咁如果你唔信呢样嘢唔好搞啦真係。即係既然群魔乱舞到呢个地步你再即係又系呼应返我第一节讲嘅重点。即係唔重整你嘅抗争纲领你有咩可以做呢係咪即係跟住落嚟仲有少少时间讲嘅係其实上个礼拜冇时讲嘅就係土地大辩论。咁到底而家土地大辩论变到啲乜嘢出嚟呢咁其实政府有好多地呢嘅资料个数字呢佢话俾你听冇数字提供俾你啲人嘅。即係第一樣嘢香港空置單位有幾多少你又永遠你講一套佢講一套政府話你聽冇一套實質嘅數字咁你信唔信即係當然唔係我支持空置税呀唔支持空置税嘅問題而係你條線要畫喺邊即係當然你如果嗰、那個地方係好偏远嘅，即系譬如喺美国，有人中意去啲山，即系嗰啲山脉啊，又或者啲度假村庄嗰度买一间 second house 嚟做度假嘅。咁因为嗰间屋你买嚟做度假，你又唔希望你租俾人噶嘛。咁于是就系话你希望一年里边最热嗰几个月去嗰度住下凉下咁样样。咁而其他时间咧，我就闲置咗佢十个月咧，都觉得咧，即系对整体嘅房屋。需求呢係冇大影响或者唔会有人因为呢啲闲置租空位呢而要付出呢一个唔合理嘅租金。即係喺嗰边係一件咁嘅事。但係当然你话香港系咪一样咁嘅事呢唔系。最重要嘅系边一点呢就系话因为香港系有大量单位系囤积咗喺啲国企公司唔系大国企嘅可能乡政府、县政府、省政府、市政府、村政府买一个单位来收租，即系简单嚟讲系咩咧？你去铜锣湾洛克道睇下，你卧高个头，好多唐楼咧，你都会发觉咧，有啲乜乜同乡会啊，乜乜宗亲会啊，乜乜祠堂啊，佢会有个牌，即系佢会有个招牌写喺度嘅。嗱，嗰啲单位咧就系嘢噶啦。呢啲系讲紧几十年咧，香港有嘅单位嚟嘅。即係當然你話阿爺急住 call 水返去係唔會賣呢啲單位嘅。但我想問到底呢單位係以前嘅多呀而家係多。經濟係而家泡沫化因為以前間以前泡沫化以前都有咁多呢單位。即係由改革開放之後你會覺得呢單位係多咗呀少咗呢你話俾我聽少咗係唔合理嘅你自己都覺得係假嘅。呢單位只有多咗。只不过佢唔高调话俾你听嗰个单位系阿爷嘅啫，即系唔操纵喺大陆人嘅手里边。佢可能用一间教会嚟 host 啊，可能用一个同乡会嚟 host 啊，又或者可能用一个体育会嚟 host 啊，又或者可能用一间即系深烤嘅一间国企公司嚟 host 啊。我唔知道， 但系问题，你答我呢啲咁嘅单位喺香港有几多？当你知道咗呢啲单位越嚟越多嘅时候，又存在住一样嘢。第一，单位唔系 mortgage 嘅问题，而系好多时啲单位可能一炮都俾晒，因为我有钱啊嘛。问题就系话，啲钱系你同我噶。头先都讲过啦，一系你间有限公司 host 嘅，一系就系你条村啦、你条乡啦、你个镇啦、你个县啦、你个市啦，即系咩啊？阿爷啊嘛，呢啲钱。你当你喺一刻呢啲钱要回笼嘅时候，系睇下边一点嘅啫，系嘛？即系要 call 水又冇理由话大规模全部 call 晒噶，咁啊，即系亦都唔配合实际操作。实际操作系乜嘢咧？你永远好多人争我钱都系嘅，即系如果我真系即系，唉，少钱就即系自己唔等钱，真系费 Q 事追啦，系咪？真系争得多钱嘅，睇下自己要几多钱。同边个追？追一次可以 cover 到而家要使嘅钱，咪等于自己唔使喺落荷包揞自己有嘅钱死咗嘅钱出嚟，就系话出边有一条街数、两条街数对咗佢咯，梗系咁噶啦，最好系咁噶啦，即系做生意永远系咁噶啦。咁但系当你十个煲得五个盖嘅时候，咁你要搬五个盖翻嚟咯，你唔系一次过搬晒十个盖翻嚟噶嘛？咁你睇下边五个盖最易搬翻嚟啦。最易一定系咁嘅，成本最低嘅。咁问题就系话，假设全香港有五万个单位系俾大陆佬 hold 住嘅，而又随时即系佢可以随时卖楼走嘅。咁你问我呢啲单位会唔会租俾人啊？只可以租俾自己人啦、啊。咩叫租俾自己人啊？第一个人唔可以长期喺度住咯。咁点解嗰啲单位会系同乡会啊？咩？嗰啲唔系住人嘅地方嚟噶嘛？系有上边啲。即系叫做干部落嚟，要攞落嚟嘅，咁啊上边啲睇下，即系住几日，咪你住几日，我住几日咯。即系多数个单位都可能有人嘅，不过就系冇人长住喺度，唔会签租约，唔会打离任，唔会赶唔走个人。咁我问你，呢啲单位点样可以租出市场？系咪好可能啊？呢单位系咪有人住啊？系有、啊。咁我问你，空置税？点样可以管理到呢啲单位呢？系冇可能，因为第一个单位有人住，唔系空置；第二就系话佢系车轮战咁住，你唔可以管理到佢有冇人出入啦，有冇人用电啦，有冇人用水啦，嘥气啦！我问你呢啲单位有几多个？香港，你摸条数俾我，你根本两边都系冇人可以确定呢啲单位。令到租唔到楼，又或者要俾 premium 去租楼嘅人，因为呢啲单位而要俾一个唔合理嘅租金。因为到去到最后，如果佢冇个合理租金俾，你就只会瞓街。佢唔瞓街，即系去到最后，你都俾咗啲咁唔合理嘅租金啦。咁你俾得出嘅，即系你 afford 得到啦。咁就唔存在嗰、那个论点，间楼真系摆喺度，你肯俾钱都唔住，唔会咯。去到最后嗰个人都租到单位嘅。只不过个问题系呢啲单位有几多啫嘛，即系一日呢条数，当然阿爷家有呢条数啦，背后即系郭文贵可能有呢条数啦，即系未死嘅话，佢讲真话嘅话，梗系有呢条数啦，冇啊冇得讲啦。但系事实上，你冇呢条数，你系已经搞唔掂嗰啲空置单位，好多人都讲紧一样嘢嘅，净系呢啲空置单位可能已经令楼市落30%。因为租企唔住嘛，所以琴日我就出咗个咩 status 咧？有一位过气出过嚟选举嘅女士，咁佢喺 Facebook 嗰度发文，话佢咧喺佐敦咧有两个单位，本来值7800万嘅，咁啊呢两个单位而家就每个月收紧10万蚊租，咁而家咧放价即系减价求售，而家系卖3900万一两个单位，哇好抵啊，仲唔去买？恩利屯啊，恩利屯！佢都即系串人啦，即系屌你，即系口花花啫，你印尼盾咧攞唔出啦，3900万。咁我但我想问，3900万嘅 return 系几多咧？3%都一年120万，一个月10万，即系唔计成本，即系差饷、水电煤乜都唔计。咁即系话，你呢10万系即系俾到你个 return 嘅啫，个30%嘅 return 嘅啫。咁即系话，你呢3900万赚到死噶。你如果有租收加埋3% 嘅 return， 你应该系每个月有20万先啱。所以呢 你成件事你应该是20万租先啱，呢两间铺租出去。咁而家你10万蚊租出去租两间铺，你咪蚀水。哇，你咪悬壶济世囉，你咪。即係你救世为怀呀、啊。吓、啊、你明知个单位租到明知个两个单位租到20万，而家10万蚊收手啊。呢、這个唔系市场价格乜嘢啫，你自己落去自己落去睇啦，即係大佬。点解佢夠胆死话俾人听嗰两个单位值7000万，因为佢觉得系20万一个月嘛。咁而家10万蚊收租返嚟都卖3900咯。收20万租系咪卖7800啊，我到最后我明白嗰7800点样嚟㗎啦。我解答到呢个疑问啦。到问题就系话7800万 3% return 就240万一年，就所以20万一年。你都系答唔到我。咁即系话7800万死就砸死咗。即系个7800万都系冇3% return。即係一個咁嘅人都可以做地產去買樓啊！即係香港地聰明嗰啲人係咪死 Q 曬呢？即係我真係唔係串嘢，我唔識計條數。咁當然就係話咁可能從風山水起，咁係我冇3800万買兩個鋪啊，佢有咯。咁但係，唉，即係香港真係烏煙瘴氣，唉。下集先讲更加多土地大辩论嘅嘢，即係我就觉得唔系租管呢样嘢行唔通，而系唔系我入咗高租管行唔通，唔系反对空置税。下集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